锵锵三人行，王蒙老师夸我工作量非常大， 而且工作量很大，很辛苦， 很辛苦。没 错，他等着听下边一句，但是仍然神采奕奕， 是不是？那当然不敢说 了。听这句话吧， 这还正是我想，我想请教王老师的这一点。你说这个神采奕奕，神采不奕奕了、 啊？ 我现在身体也报警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前一阵心脏，哎，这个就说我抽烟呢是血管硬化，所以你看我现在都戒烟了， 也戒烟了， 戒烟， 你真戒了，哦，真的是，今天没抽烟了， 对，有时候也抽两根，但是王老师，这就引起我对生命的思考， 是， 你看我见到您呢，我总觉得您呢，这是怎么说呢？我早晚有一天能到您，也不一定，能到您这岁数，也需要我有这运气，对吧？但是啊，我是最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你比如年轻的时候就很难理解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就觉得人呢总应该是怕死的，对吗？ 对， 我现在啊，你看我这个四十出头吧，慢慢的我开始有这么一种想象，你比如说我就觉得可能啊，我要到了一个岁数啊，反而不怕死了。我现在有点慢慢能理解为什么呢，就从这身体这儿来， 是 因为我就发现呢，哎，你看心脏我去看一看啊，怎么怎么样，或轻或重，对吧？大概过了一个月呢，我最近又觉得呢，上楼梯的时候膝盖好像有点疼，我就说啊，哎呀，过一阵儿得去看一下膝盖。突然我就从这儿想啊，我想将来老了会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是说越来越频繁的你会觉得这个频率越来越近了，这儿耳朵闹点毛病，那儿闹点毛病，又要去医院，又要弄麻烦，最后我就觉得我就开始理解什么叫百病缠身呢、那句话，我现在就慢慢这么想象啊，要是我真有一天是那样，可能我就没有那么恐惧死亡了。我觉得这个也真是，哎呀，一会儿就上跑到医院，一会儿又怎么怎么样，会不会这样呢？您觉得 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暗示我应该 您健康的很， 不是，那也不一定。你刚才说这个呀，我倒想起一个什么事儿来了，大概有三年了吧，两年，我在《文汇报》上看一篇文章，就是那个也是媒体人了，就是杨澜呢，他采访这个克林顿，这个克林顿呢，好像是去上海吧，是去干什么？那都是他自己的那个回忆录啊，不是也有大陆上也有中文版嘛？ 对， 台湾也有中文版。他到上海去推动他的这个书的销售吧。他接受了杨澜的一个采访，杨澜里提了这么一句话，给我的印象挺深的。克林的年龄并不大，他现在六十几，我不知道，六十刚过好像是。他当选总统的时候才47岁吧，46岁呀、是这样。 他好像心脏也闹了点毛病。 那心脏闹的毛病多了，他做过2次、3次手术了。他跟杨澜说，他说如果哪怕我现在就去世了，死了，我的寿命已经超过了我们家族的成员的平均寿命，我对这个上帝是感激的。我对我的这一生也是满意的。我就觉得这样一种说法我听着挺新鲜的。当然我也不主张说这人就是非常的这个恐惧，因为你恐惧也没用，这很简单的一个事儿。可是反过来说呢，一个人他能说我这个寿命已经超过了我们家庭的成员的平均寿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好像这种心态，我听着还挺新鲜的，也是。 对，我看到的也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，就是他可能70上下吧，特别著名的一个跳舞的，他到中国来教小孩跳舞，然后突然在电视上就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就说到，他说的，我已经这个岁数了，70岁，任何时候我有可能就是上帝召唤我，我就融入大自然。然后他说的时候，其实话说的很简单，可是电视上你看这个人说的时候，那个表情完全是一种非常和平的，甚至带着一种喜悦的，就是 所有的我们都要回归这个大地。我那个时候就和山和水和河化在一起了。他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个人对死真的是他肯定是 这个就是这境界，应该说 已经境界 好。 我觉得 您说这个，我倒也联想起啊，有一个跟您这个比您稍小一点，但是中国这个也是老知识分子。 对， 我从他那儿倒听到还有那么一种态度，就他可能是在文革当年的时候做过牛棚啊，什么什么，还是做过牢啊，大概有这种经历。哎。他就说呀，这个你比如说他抽烟啊，我就说您别抽了，怎么怎么着。他说呀，我现在活一年呢都是捡来的， 对， 因为我50岁的时候就该死了。他说我当时身边很多人 我赚了 ，就我活一年都是赚的。那个时候我的很多同仁都死在那时候了，因为这也是 一种对。 因为我最近不是写跟庄子有关的书吗？ 对， 这庄子他这方面也比较开放。他说的是大快啊，假我以行，是不是？哎，劳我以生，逸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，休息。就是说，这个大快就是天地了，暂时给了我一个形体，一个形状。然后呢，劳我以生，这假我以行，劳我以生。那么你为了生存，您得辛苦。就我刚才的话，您工作量忒小了，还是不行。然后呢，逸我逸劳，老了我就安逸一点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也不上班了， 这个 我也然后息我一死，我到该死的时候就死了。咱们聊起生死的问题来了。最近有一个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啊，他是从文天祥的话里头啊摘出来的，这可是太棒了。我一看他的对联的上联啊，我吓一跳，他写着时时可死。 哦。 哎呦，我说他干嘛让我天天死？ 就什么时候都可以死， 什么时候都可以死， 时时可死。 对，然后这个下联是步步求生。你做的每一步，你是为了求你生活的好，你不是想把自己 还有多重含义？ 哎，对了， 步步。 当然，那个文天祥还有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民族大义在里。 对， 他更是时时可死了。 嗯， 但是你就是没有民族大义，你说这人他不是就是时时 扛吗？ 无常 对， 但是你做的呢，你不能说是让我提前点走就算了，一般的时候不至于，是不是？没有特殊情况，那也是不健康的。 咱们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您这么聊生死啊，挺好的。为什么我觉得挺好呢？因为我发现中国人现在啊，咱就说孝顺哈，你像我身边很多都是中年人，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凑一块儿啊，就跟我们聊啊，发现跟父母啊，就是要不要谈这个问题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有的人的父母亲呢、是逐渐这个老了，有的呢甚至是在病床上，甚至有的呢是已经丧偶了。只剩一个，甚至有的呢就是说已经身患绝症了。 是， 那么这个孩子嘛，作为这中年人就常去陪伴在旁边，就发现他们就不知道，有时候又想谈一谈生死，就你会想父母亲他们怕不怕呀？ 对， 或者需不需要我们开导开导啊？还是说这个话说还是不说，还是忌讳？就一般，当然一般大家都是您这长命百岁，您至少能再活100年。 不，对，您要对病人还得那么说， 还得 你要到你要像刚才我说这个，他跟我说时时可死吧，我也吓一跳。我要正重病的时候，他给我送这么一对联，那不是要我命吗？ 咱还得步步求生， 我在这就跟，但是实际上跟您说那庄子那态度是通的呀， 是通的。 原话我忘了，大概就是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不惧，还是不喜不忧。 陶渊明的诗， 陶渊明的诗是吧？但是就是说，他的这种态度应该是既成面对又 是 他接受这个，但是要求生， 他 爱惜 生 命。对，这其实这。但是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忌讳，就是我最近也有一个长辈的亲戚，他确实就突然发现得了绝症，然后我这个他发现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消息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，所以他自己先跟我们说我已经得了绝症，这个医生说是怎么样，已经什么还有多长时间。可是我这个一个小辈的亲戚，他的一个反应，他我又转告这个小辈亲戚，他的一个反应，他说哎呦。这个事儿说的，我说谁谁谁他得了，他说可不能告诉他本人， 这最好，这医生有没有说？我说这事儿就是他告诉我们的，因为他是在美国得到这个消息。他说美国人他没有这个区别，他觉得他要告诉你真实的事情，对你负责。他首先一个前提是这是事实，你本人有权利知道这个。这又是一个文化上的区别，而我们这儿就认为这种特别不好的消息，出于对你本人的心情也好还是什么，我们应该绕一道，绕一个圈，这是不是又有一个文化心理上的一个处理的不同？ 但是因为这个目前在中国呢，我这个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必把它对立起来。 嗯， 比如一个人很客观的啊，很开放的来对待生死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、非常健康的。但是他不管怎么客观，他首先想的是希望自个儿活着。 对， 我跟您说这个，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说丢人呢，是不是？ 人性嘛， 是。我没有做到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个，一说到死亡，说是那么这个精神升华，我还没升华的那一步，是不是啊？相反的，我们这个老百姓还有另外的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是不是啊？ 贪生怕死也没什么丢人的， 但是不是这个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这是很正常的。 而且我不知道他在就是一种失意的情绪底下说的时候是一回事，当你在面临这死就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可能又是一种心情。 还有这里头还有一个宗教的情况， 对 是。 我觉得这个因为国外的有些文化，这个宗教在里头起一个统，这是咱们大陆爱用的词儿，起一个统领的作用。它宗教起一个对文化、对精神生活的一个统领的。 您指的是不是就是说，因为我也有朋友，他是信佛的， 当然， 他认为就是说，这个你是去到了一个极乐世界， 是 他对死的时候他非常安然，甚至我这个朋友就是他常年吃素，他几乎是但求速死，他不会自杀啊，但是呢，他认为其实这一辈子是苦的。就是苦海，这实际上是一个苦海无边。但是呢，只要你过了这一扇，他的说法就是说，其实死就是推开一扇门嘛。你推了一扇门，就到了一个特完全平和的世界。 他们讲啊，就是说，好像说在日本呢，有这么一个医院，这个医院呢，他给你提供一种这个临终的服务的这个选项，就是他有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啊，来给你做临终的那些个东西哈。哎，然后他们发现呢，就是说，甭管是原来的教徒，还是信教的，还是不信教的，就发现呢，很少有哪个不需要的。就是真到了那个关头，大部分人最后都选择我需要。 他需要，起码最普通的来说，他需要一个精神的安慰， 哎， 需要有一种关怀，需要这个世界吧，最后还给他一点温暖，或者 对对对， 不是冷冰冰的，然后说你怎么还不走啊？ 还有一个是不是就是很多，哪怕他不是真正相信说有一个天堂，有一个上帝在那边等着我，他也存疑，因为这个宇宙太大了，这个生命太神秘了，万一要有呢？我死以后也许有那么一个世界，我就像买保险一样，你哪怕你 就是 给我渡一下吧，渡到那个 有个叫猛钱嘛，猛钱有一句著名的话，他就是最后临死前接受了这个给神父的怎么样哈，然后他就说我的大脑不想服从，可我的膝盖不听话， 对， 就是他还是一种精神上的依靠， 对， 还是需要。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，你像中国现在也进入老龄社会了哈，但是我们了解不了解老人的内心世界，有的时候呢，这种儿孙辈吧，不知道怎么样跟老人聊，又怕触及到他心里的一些负面的情绪。一般中国人选择就是咱谈高兴的， 对。 可是他一个人坐在屋里的时候，他需不需要你跟他谈提起这些事儿？ 对，因为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就是平均的寿命啊也在延长， 没错。现在 所以现在我们碰到的那老人呢，竟是欢蹦乱跳的， 没错。 您碰到那个临终，需要你给他临终关怀的这个机会并不多，是不是？他真到那份上，他也不找你，他找你干什么呀？他找他儿子，找他的家属，或者找他的这个亲朋好友。所以我们更多的呢，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，大家谈的还是就是老年怎么样能够过得愉快。 对， 哎，没错。 我有一个年岁比我大的一个朋友啊，他曾经啊说，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他说这人老了吧， 尤其是退休什么临休退休以后，主要是一个是呢，你最好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，就是对某种专业、某种业务、某种学问的这么一个兴趣。 嗯嗯。 你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老了，也不用上班了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你说你是钻研音乐， 嗯， 你还是钻研美术，你还是钻研历史，你还是钻研数学。 嗯， 你要一点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，那是挺难受的， 挺难受。 还真是。 第二个呢，他说你能够有一批朋友，还是这人老了也需要有点朋友一块能够说说话、说说笑话，是不是？开个玩笑， 老朋友 ，回忆点往事，哪怕这回忆很。别人年轻人看着很无聊，说你们那点事儿有什么可回忆的？结果但是他还是回忆。 对， 他会不会就是说年轻时候的事儿记得越来越清楚呢？ 是， 有这个， 这绝对， 对，是远程记忆更清醒。 第三呢，他说就是你有点个人爱好。 对， 你个人爱好，你比如你爱听音乐，这当然很好。 对， 您没有那么高雅的爱好，是吧？您就是爱打扑克、打百分，你还不会打桥牌。 嗯， 我就不会打桥牌，我好几次我想学，我觉着我这智商就是跟不上，完全达不到。你会打桥牌吧？ 不会，那玩意儿需要太聪明 了。太会，我估计他 我不会，我也不会。 您是打牌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反正就是 你看您说这个，我当然联想起这个有个这个英国的一个著名哲学家叫罗素哈，他也是讲一个就是说幸福之道，他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啊，这个他观察倒是很多读书人、知识分子 对 不快乐，但是呢，他觉得他们家那园丁很快乐，所以他甚至有个很奇怪观察，他说你发现没有，很多平常有个活干的人，每天养个花，他收拾他这个，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整天乐呵呵的， 这挺好。 反倒是读了很多书的这个知识分子，你会看他整天就是忧惧不安， 是。 他观察到这么一种现象，所以甚至于他就说啊，注意力啊，如果你老放在自己的情绪上， 对了， 这样的人很难快乐， 是 很难快乐。 你太敏感，你老是觉得哎我不快乐，但是他会发现呢，注意力放在外边的人， 嗯嗯， 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很乐天，到了车站他就观察，哎那人有意思，那人有意思，那这种人往往他开心， 他忘了他自个儿了，就 是 他不观察他自个儿。 他真的这是外向， 其实这那倒不一定，就是读书人、知识分子就不快乐，就是这种性格类型了。比如我说我妈妈就是这么一个，她退休了很多年了吧，后来我发现她老有一个学习的乐趣，她每年或者每若干年她有一个新项目，而且呢她这个学习呢，我觉得比年轻人更纯粹。比如她学电脑吧。他去上一个电脑班，然后他学会了怎么查邮件，怎么开博客，什么都很好。可是完了，我就发现他这个，完了以后，他并没有说一个我们就实用，他经常给人写信或者发邮件，他也不查了。他这个过程他想达到了， 拥有这能力， 拥有了，他又下一个了。比如他又开始打网球了，这个完了以后，他又开始，比如他学英语，我说。您要搞外交吗？没有，他就说要去跟每天生活里有见多少外国，没有，就是外语本身就很有乐趣，他就很有乐趣， 很好。 哎，我觉得他很。 这是实践了王老师的语录啊！我终生都是一个学生啊， 是， 活到老学到老。咱们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王老师这爱好多了。是吧？ 也有限，也有限。我 游泳， 不是我这个属于锻炼身体了。那当然我也爱好了，我能走路，我也还尽量走路。 嗯， 是吧？但是这个，就这原因呢，是我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， 是吗？ 很容易生病， 啊， 很容易生病，有时候还头晕，就是很。我发现呢，有时候这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的人吧，他就比较有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这么一个意识，健康意识比较强 啊。 而有些年轻的时候他身体太好了，他不知道什么叫累， 嗯， 不知道什么叫饿，不知道什么叫撑的难受。 是， 我有一个跟我年龄比我小一点就问过我。说你们老说头疼，什么叫头疼啊？ 没头疼过 啊？没头疼过啊？ 对， 他说 你是不是你打我的这种感觉？我说不是，我说头疼是里头疼，那里头怎么会疼啊？你没法，你没法给他解释。 哎，这种就是这中国的这种老的智慧，就不是龟随寿吗？你要老实。运动的很刚劲的人，就像在上西藏最后先趴下的那全是身强力壮的，弱一点的他反而没事。我就我们从小长大那院子里边真的就很多老先生，最后你看见那八九十岁都杵着拐棍天天还出来遛弯的，那些都是那些很你看着都很弱的很瘦，你老早就觉得他肯定活不长，最后那身强力壮的全都早夭。 他是自我保护也比较厉害，他治病的这个就是有病赶快看的意识也比别人强，往往是那个大家说他身体好好好最后好闹着点事儿。 哎，还真是 较劲。 你说他们讲啊，就说你比如说这个婚姻啊到底是对谁好，这美国有这种调查呀，发现呢对男的好， 对 有婚姻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男的呀，这比那个没有婚姻的 长 寿。 对， 但是呢女的有老公的和没老公的没有这个分别，都差不多。 不是，就说明女人比男人坚强，她能 是不是单身是吧， 耐性长，而且就是说她的实际上在日常生活这个层面上她的独立性更强，因为她本来她日常分工家庭就是她干活多嘛。所以后来美国就是你这个调查之外呢，她还有一个调查就是说老年的夫妻离婚的里边发现美国的啊，就是女性提出来离婚的比男的要多，就 他 到一定 烦他了，他烦他了， 他烦了，不行了，然后反而是这个男的又不行，一辈子就跟一块儿过，他本来就是把这想当然的事一离，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自立生活的能力，他傻眼了。这女的倒觉得我反正一辈子都干了，我干俩人，我现在我要给我自己活了，我干一个人的。 哎，这还真的是 太绝了， 是 这还真的很，我觉得不光是老年，我跟你说他们说包括中年，总的来说啊女人比较容易对婚姻状况不满意， 对， 而且提出反应， 他这个跟这个分工角色分工。